人和人之间不同在于是你真的活了一万多天，还是仅仅生活了一天却重复了一万次。如果你在这一路上会遭遇什么样的喜怒哀乐，都将是量身定做的。其实旅游和旅行的最大区别就是在于，旅游仅仅是用双脚和眼睛，而旅行还要带上灵魂和梦想。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，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？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，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，是该牵手想想看看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。不能不哭你却让我把你抱着，少了他的惊喜也有找点小快乐。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，至少我们有一起直播的幸福。每一次到爱走到这路，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。 轻轻把我一生安慰，容易受伤的女人，

清醒的提醒，我们要歌唱，歌声划过天空，我们要牵绊。 守着友谊的姑娘，守护着你我，在一起。

知道他们总是心软，别人对他再坏再多次的坏，一次好也会让他不计前嫌，这就是我的好朋友，甚至还会为对方心里滋生了一点点的讨厌感到内疚。可是亲爱的你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喜欢就喜欢，讨厌就讨厌，我们不必像伟人一样去忍受所有，真实的活着就可以了。 一盏灯从不关，装作被等候，开了电视却没看着，只是怕沉默，总要搞得很疲惫才丢自己到被窝，怕心事辗转难眠，孤单爱心无处藏躲，中毒寂寞的患者，怕出又堕落回忆的漩涡，我们曾经微笑挽着一起走，怎么会从此没落，连捧着想念的过客，赛车爱动弹不得，过去不去，未来不来，幸福跑哪了，越深情的越念旧，越念旧的越失落，时间在不停飞驰，频频回首只会错过，中毒寂寞的患者，有一盏面具画着假快乐，诚实的人匆匆，谁会多停留，关心谁好就不哭，怕一哭就完全脆弱，我从不能变成石头，在爱散场的时候冷眼带必然疼痛，我更像是气球，用力的速度坠落，因为心里头慢慢都是虚空，中毒寂寞的患者，想问为什么没人能懂我，只是渴望感情却被爱嘲弄，我最绝望的时刻，谁又会用希望问我，最黑暗的时候只为我把目光亮着， 走过的日子，花儿笑着开满青春的四季，为了他我们彼